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

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许多年轻的求职者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到底进外企工作好吗？进外企又难吗？外企更喜欢录用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去工作，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尤其是在前些年当中，一些小说和电影的大肆渲染，也让外企更加铺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好像穿梭在高档的写字楼，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，拿着优越的薪水，这几个条件成为了很多人想要进入外企工作心之向往的原因。而之所以选择外企，也有人戏称是以长计以制宜，更多的人也会很直白的回答，因为薪水高啊。英国卫报的一项调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，对于中国职场人士，尤其是年轻人来说，在外企工作不仅能够迅速地获得社会的承认感，进入知名的外企本身呢，就是自我能力的体现和证明。在就业法缺乏不全、关系主宰劳动生活的大环境之下，知名的外企确实是在薪酬和福利等方面让员工免去了后顾之忧，而另一方面，外企往往拥有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培训制度，能够给予员工比较系统的工作培训和发展机会。同时，外企的工作氛围、企业文化往往要求员工谈吐有礼、举止有度，这对于个人素质以及自信心的提升会大有注意。所以，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都非常的看重求职者在外企的工作经验，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进入新企业的适应期会大为缩短。听完了这些，或许你也想要跃跃欲试，因为自己的教育背景、英语水平以及计算机的应用能力都符合招聘广告上的要求，而且还会有一颗想要大干一场的雄心。可是，进入外企这个问题远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，所以希望你能先来回答以下的三个问题。首先，你的抗压能力强吗？高薪水的工作对应着的肯定是工作的高强度，所以似乎在外企工作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好像上紧了发条一样，还要随时的面临工作当中所出现的各种挑战。如果你想要朝九晚五的安稳的休息时间，希望你能够尽早的放弃，因为这才是上策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的交际能力强吗？在外企工作，通常要和众多的客户和同事打交道，而你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，能和他人顺利的沟通。团队合作是外企尤为看重的一点，这也需要你宽容待人、诚信敬业，给群体带来良好的影响。第三个问题，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强吗？员工的形象就是企业的名片，因此情绪管理能力越来越受到 HR 经理人的重视。面对重大的事件，你能做到冷静、放松和自我克制吗？如果说你具备了以上的素质，并且能力和心理上都做好了准备，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投简历去试一试。而外企的面试流程呢，通常都是先从 HR 部门开始，然后是业务主管、高级经理，一轮一轮的面试上去。无论是哪一种面试的方式，面对的是哪一种问题，只要面试者能够做到胸有成竹、从容应对，拿到外企的 offer 可能性也会大大的增加。而至于是否一定要在外企工作这个问题，我想还是要看个人的理解以及个人的追求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如果你也有什么样的职场经验和职场故事，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给我们留言，我在这里期待你的声音。 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